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8集。夏侯炼一直在养伤，只能靠阿厨和小丫头告诉他外边的消息。说来说去都是街上乱窜的东厂番子、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，要不就是城门过关的查验严了不少，不只要录影还得搜身。沈觉的消息半点也没有听着。三四十号大活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夏侯炼安慰自己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秋分过了的第一天，夜幕刚降临，外头响起一连串的男人的呼喝声，还有铁靴踏地、冰甲环锁相撞的金铁之声。经理四处起了火，黑烟漫上天，姑娘们挤在游廊底下，惊恐地踮起脚张望被火光映得发红的天穹。宝令杂役和打手看紧大门，有人大着胆子透过门缝往外瞅了瞅，回来说兵将抓了好些男女，街上还有血迹。 哎呦，这宫里头啊准是出事儿了。 宝摇着美人扇指指点点， 这是要变天了，站错队的都要完蛋喽。 外头抓的都是那些站错队的？是大殿下的人还是二殿下的人？ 有姑娘抚着心口问道。 哎，不知道我那该死的姘头怎么样了，上个月他喝醉酒跟我说了几嘴，说什么福王殿下是最有希望的，一准能克成大统。 宝说话间颇有女中豪杰的意味。 管他呢，就算是天皇老子变了一家姓，都挡不了老娘开门做生意。左右啊，就是这几日的事儿了，到时候看你那姘头还来不来上铺我就知道了。 夏侯炼避开叽叽喳喳的姑娘们，坐在葡萄架子底下，手里摩挲着沈觉的七叶菩提。老天保佑，希望沈觉平平安安，得偿所愿。紫禁城，黑暗沉沉地压下来，红墙上一溜的牛皮纸灯笼，拳头大小的光亮连成庞庞一片洒在地上，像青黑砖石上破碎了万点金。今天的夜色好像格外的浓，宫灯也只能照亮方寸大点的地方，更多地方仍然陷在黑暗里。守宫门的小太监垂手站着，阴影拢了半边身子，不仔细瞧看不见。寂静的宫廷只有灵虫的鸣叫。忽然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铁甲铿然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小太监惊醒了似的，支棱起脑袋往御道上望，一只黑色的短矢呼啸而来，瞬间洞穿了他脆弱的头颅。小太监倒在地上，血水在青砖上弥漫，无神的漆黑眸子里映出魏德和福王以及御林军疾走的身影。乾清宫里倒是灯火通明，皇帝喜欢亮堂，睡觉还要点着一盏灯笼。老皇帝靠在龙凤床柱上，床帐是黄绫缎子，背面也是杏黄的锦缎，四处都是亮堂的颜色，可人已经无可救药地暗了下去，脸是灰的，半天喘不上来气，像凄风里的竹叶一跳一跳马上就要熄灭似的。张皇后坐在宝座上，腕上挂一串迦南佛珠，正一颗一颗地数着，冷眼瞧着李贵妃伺候汤药。十岁的二殿下坐在脚踏上，大声背着诗，稚嫩的嗓音一声一声回荡，是充满汤药味和死人气的宫殿里唯一有点活气的东西。张皇后嘘了一口气，那三个人其乐融融，像是一家子，她却像个外人，格格不入。 帝后失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皇上得有十来年没有踏足过皇后的寝殿。皇后失宠，自有贵妃承宠，前头的贵妃死了，还有后来的贵妃主替，总而言之，她皇后是轮不上的。罢了罢了，皇后扶了扶堆在头顶的发髻和凤簪，站起身来。人生在世，哪能静止着爱情呢？虚无缥缈的玩意儿，她也不稀罕。依正把玩脉，膝行向后，在地上叩了一个头，掂量着语词道：“ 万岁，舌苔发红，手脚生寒，这脉象疲软，病是瞧着似比昨儿又沉了一层。” 他说的拐弯抹角，大伙儿听了都明白，这是无药可救，只能等死了。医正心惊胆战地等皇帝说话，皇帝只挥了挥手道：“ 你下去吧，这年岁到了，命是天的事儿，我们凡人管不了这许多，便要收朕去见祖宗了，朕去见便是。” 陛下， 李贵妃含着泪叫了一声，二殿下也不念诗了，抬起头懵懵懂懂地望着皇帝。 穆恒， 皇帝把小皇子的手放在掌心， 你要听你母妃的话，听老师的话，将来就都靠你了。 老皇帝至今未立遗诏，听着生气，像是要把皇位传给这乳臭未干的小孩子。张皇后心里咯噔一下，抬起头来，硬扯出一个微笑道：“ 皇上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二殿下年纪还小，只管好好读书，将养身体，长得结结实实，聪明伶俐就行了。担子自有我们大人挑着，要他费什么功夫啊？” 老皇帝瞟了他一眼，冷嗖嗖的眼风让张皇后打了个冷战，不自觉让宫婢搀着站远了些。老皇帝耷拉的脸皮颤了颤，沙哑的开口道：“ 依你的意思，这担子该谁挑啊？” 张皇后略挺了挺胸，扬声道：“ 陛下，明明是明摆着的事儿，您非要当看不见。二殿下才十岁，十岁的孩子能干些什么？连大字儿都认不全呢。我儿穆琛，端敏俊秀，就藩以来藩地安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从未犯过什么错处。可您就因为他一点跛脚之疾，对他弃如敝履。” 不说则已，一说皇帝的脸色就变了，他咬着牙怒道：“ 十岁又如何？四年之后，他就是十四岁，朕就是十四岁登的基。穆琛，你说穆琛，朕给过他机会，他跛脚，朕也痛心。可这孩子，吃喝玩乐，八大胡同哪处他没去过？云仙楼，那些胆大包天的东西，讨债讨上朕的宫门，田家的脸都被你儿子给丢尽了。” 张皇后冷笑一声道：“ 哼，感情您没去过似的，锦衣卫护着，东厂瞒着，偷摸扮成寻常公子哥，和一帮没皮没脸的姘头勾搭，回来宫里脂粉味儿都还留着呢，当臣妾不知道吗？也不看看 母亲是谁的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